今天几号？ 今天13号。 今天星期五吗？ 今天不是星期五，昨天是星期五。 星期天是几月几号？ 星期天8月14号。